格罗之离。 又录咗我啲嘢啊！你个死仔，我系睇紧啲 Facebook， 喺度同你讲紧啲私人话吓、啊，私人悄悄话，你又将我哋啲私人悄悄话咧就公开晒俾啲网友睇，令到咧以为我系一个呃 like 嘅分子。 一路以嚟我都系冇讲过任何嘢噶啦，大家惊 啦。啲网友问啦，你咪去咗韩国啊？我唔同个样啊，话你。 首先你发音要正确先。 韩国 系啦。 你系咪去韩国啊？ 未啊，未去啊，打算去啊。 唔系你整咗容咩？佢话你，你打算整容咩？唔系你顺道整容都好喎、啊，还定你个样。 我去韩国系见教宗啫。 几时啫？我都唔记得咗你讲。 八月。 我切，八月你去耶路撒冷先啦，你五月去耶路撒冷啊嘛。 六月 去耶路撒冷嘛，系啊，得啦，啲时啲先讲啦。 正、 啊，你去完耶路撒冷都唔同个样噶啦，应该都 黑系咪？因为会晒得好黑啊嘛， 都应该会。 佢哋话好热噶呢个时候都。 哇！你六月去都热咯。 系啊，不过佢哋话又未系最热。 我因为我去嗰阵时候我系冬天去嘅，我一月去嘅、 哦，舒服啲啦， 应该唔系 好 冻，系啊。 咁其实即系嗰边都系 两三度， 即系两极嚟噶啦嗰边。 我记得我嗰次去完咧，即系我每次咧由。旧城区奔跑翻酒店咧、嗯，因为太冻啊，直情咧冻到咧翻到即刻咧要开住嗰个暖气啦，即系、即系因为好干啊，就即刻要用嗰啲润肤咧搽满晒润肤，好烈啊啲、 okay, 皮肤，即系我当时心谂话，哇，当年啲人点生活喺度嘅，即系又冇乜啊，所以点解嗰时要嗰啲香油咯， 系啦， 即系嗰啲人系要用嗰啲嗰啲叫咩油啊？嗰阵时应该唔系用橄榄油搽身噶啦，应该系嗰啲可能杨枝啊嗰啲类似嘢咯。 好，总之好油性油分好高嘅。 系啊，即系尤其是我哋香港系水分多嘅天气，去到嗰度咁干，即系你都小心啲。系啊，好啦，电话静住啦。你下次唔该，你唔好透露我呢啲。啲悄悄话吓， 我冇讲过，系你自己喺度自己噏住，关鬼事啊！真系黐线嘅真系。 不过我中意 like 噶吓，大家 like 到啲。唔系好啦，到咧去问完阿 Jeremy 呢样嘢啦 吓， 咁我当时心谂，都点几两点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冇理由我呢一刻，我突然间打俾阿 Wiley 噶吓，即系呢个系我当时嘅谂法嚟嘅，即系我都要尊重你嘅作息时间嘅。虽然你好唔尊重我，剪走咗我嘢，我唔知情 ，OK。但当时我就觉得，咁我都冇办法突然间两，即系尤其是佢有家庭噶，同埋嗰阵时我亦都知道佢太太就快生第二胎啦吓，咁、我冇理由半夜三更点几两点吵醒你啫，系嘛？我都好。我都好 considerate 嘅，讲真吓，我真系咁谂嘅吓。虽然我好愤怒噶啦，嗰阵时觉得我搞错啊，无端端俾人剪走咗，仲要系。 我理解嘅，因为有时咧，即系有啲棘啊，有啲成啊，你都喺度重新包庇噶啦，已经。更何况而家俾人剪咗成段咧，系咪先？ 啊，类似啦吓、啊。好啦，咁喺嗰个 我去到澳门啊，我冇听节目咋，都俾你省到就嚟要留翻香港咁就即刻。 我冇咁夸，我不嬲讲嘢都好温文尔雅嘅。 啊！ 我闹咁多人，我都唔知几多次闹你乜，坦白讲，你都真系小巫见大巫啦，系咪啊？小巫见大巫啦，大佬啊，喂，你试下见下我点样同政府部门开会闹人啦？我谂你真系 咩咧？ 即系你应该系会觉得好尴尬添噶，系啊。好啦，讲翻先， 咁我政府系相当难啊，真系。 咁如果唔系我去闹，我想问而家香港有冇人肯出嚟闹啊？即系真系开会同佢哋闹，真系同佢哋讲出道理，要佢哋改， 说出道理来， 而唔系真系做戏嗰啲议员做嗰啲嘢。 好，唔好讲住，先讲翻呢一单嘢先。 讲起政府火滚， 唔好滚住，唔好滚住。 系 林若零点半， 系啦，唔系咁我就唔系点半两点，咁谂住冇理由嘈醒人啦，同埋亦都真系佢太太就快生第二胎啦，佢都就快做第二任阿爸啦，系嘛，咁都冇理由咁嘅时期去嘈佢，但系我当然系嬲紧，好啦。咁我当时咧，我只系谂咗谂，我只系谂起一个人啫。 嗯， 我就谂起阿 Donald。 嗯， 点解我谂起 Donald 咧？我真系当佢朋友。 嗯， 嗱，我话俾你听，点解呢一件事上咧，我系被觉得又出卖又伤心咧？ 吓、 因为第一，我喺商台里边咧，我真系当 Donald 系我朋友。 嗯， 第二，我亦都真系当林若零系我朋友。 嗯， 好啦。悲剧系咁啊嘛， 嗯、 都话啦，即系我都事后都反省嘅、 嗯， 我呢啲咁一厢情愿嘅人系嘛，即系好肯定系我当人哋朋友，人哋当我 死狗啦吓、 啊，又即系你阁下演绎啫、 啊。我咁样演绎啦、啊，因为想押韵啲啫。你系咪有电话听咗佢先啦？ 唔系啊 ，message 啊 ，message 嚟噶 ，Donald 嚟噶， 系咪？佢同你而家演系好老友，你帮佢震佢几句啦。好啦，咁于是乎咧，我谂起阿 Donald， 因为咧当时我嘅谂法系咩咧？我觉得我想揾一个好朋友，亦都系明白商台环境嘅人。我好想我去打电话俾佢。希望我去呻下我而家嘅情绪。 你假设系佢唔知嘅， 我假设佢唔知 道。系啦，系啦， 我诶、欸，我亦都觉得佢冇理由知道我个节目俾人剪咗系嘛， 系 嘛， 系啦，系啦。 好啦，咁最 amazing 嘅事咧就喺呢一刻发生。咁点咧？咁我于是乎就冒住佢瞓咗觉嘅风险。其实我唔知佢瞓咗未噶嘛，因为一点几两点系嘛，我都好惊 disturb 到佢噶嘛，因为点解？佢都有太太噶嘛，系嘛。今日睇新聞都知啦嚇，動新聞都有講，佢為咗太太幾大犧牲啊，係嘛？當然當時我唔知啦嚇。好啦，咁我就打電話俾佢，我第一句嗱，你記住啊，我個語氣咧係唔係憤怒嘅語氣嚟嘅？我真係要同大家發誓講一句，我當時係同阿 Donald 由第一下開始，我係冇憤怒嘅語氣，冇嬲怒嘅語氣，我係純粹係想我有一個朋友聽我呻下，我而家發生乜事啫嚇？我拎起第一句我就話：喂，阿 Donald 啊！我真系咁嘅语气噶，我冇 修饰过 噶。喂，阿 Donald 啊，我咧而家发生咗啲事，我真系想同你呻下，即系我觉得成件事真系好离奇咯，即系我真系咁嘅语气，你明唔明啊？我唔系闹紧人， 以一个好奇嘅角度问， 系啦， 想申诉下， 系啦，或者向我朋友讲下，好啦，咁我就话，喂，你听我讲下，我话你未瞓过，咁啊 ，Donald 未瞓，你讲啊。好啦，咁我就好直接讲，我话唔知道发生乜事咯。我话咧，我无端端听紧我自己嘅魔星零四号，无端端听下咧，突然间咧就喺即系讲紧呢个时候，突然间就俾人 cut 咗。之后咧就播紧啲歌唔系我拣嘅添。咁我话仲头先我打 你复述翻个情况 系啦，我复述个情况之后咧，我就话头先我仲打俾个 Jermin 话系阿 Wiley 话要 cut 走佢。其实我真系唔知道发生乜事咯。好啦。我讲完呢啲嘢，其实我咧嗰、那个思想当时谂住就系话，我讲咗一个可能真系喺传媒都未发生过一件咁离奇嘅事，当一个朋友角色，我话俾我认为系朋友嘅 Donald 听，咁我就会以为阿 Donald 就会可能话吓、啊，即系我以为啊，就话可能话吓咁都发生到，或者咁都得，翻头等我问下先，或者乜都好，或者劝下我咩都好啦，乜都好，竟然咧当时咧。阿 Donald 先生咧，第一个 reaction 咧， 系有当头棒喝嘅感觉。 我唔系啊，我唔系觉得佢当头棒喝啊，我觉得佢突然间癫咗啊！嗱、 哦， 我真要用，我真系对唔住，我真要用咁嘅形容词去形容当时嘅反应啦。记住啊，当时系咁嘅吓，我亦都冇丑化佢嘅吓，我发誓，我冇丑化佢。 你最后一句佢系 咩？ 你嘅最后一句啊？ 我都唔知道发生乜事咯吓，咁类似咁嘅嘢啦吓。咁咧，阿 Donald 咧突然间就。调高咗，我唔够胆话八个 key 啦。 你演述出 调高咗四个 key 啦。你啊，嗱一嚟就开始咁啊。我不如我讲晒佢成段点样同我讲先。你啊，你成日都离题啊，离题啊，离题啊。咁你俾人剪啊，系应该噶，系应该俾人剪噶，应份噶，应该噶。嗱。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已经唔知道发生乜事啦。即系我就望一望个电话，吓咩事啊？ 你睇有冇打错？ 我都未去到咁，我就觉得咩事啊？好啦，佢未完噶吓，佢突然间就讲话： 你啊，认唔认同先？你是你提认唔认同先？你认唔认你为你自己咁先？ 咁一路咧就咁样闹我。嗱，即系当时我就觉得。咩事啊？好啦，咁我因为我仲未识得 reaction 啊，我净系我就望住个电话，突然间听住咁，突然间 食屎咁啦， 佢发咗烂渣去闹我，咁我就话喂阿 Donald 啊，我话咩事啫？之后咧佢继续讲话 离题啊你，经常都离题啊，系 录音嚟啊？ 好啦，咁嗱一路咁样讲嘅时候咧，开始佢已经根本佢冇听我讲过任何嘢。佢亦都咧，好似喺成个角色里边咧，佢唔系听紧我去表达紧、或者呻紧任何嘢。好啦，咁我亦都好冷静。我话俾你听， 如果佢係政府部門，佢都死咗噶啦。啊，佢唔係政府部門嘛，因為我當佢朋友啊嘛。嚇，最慘係呢樣嘅都話。好啦，我就好冷靜咁同佢講：，我話 Donald 啊，我話如果你繼續咁樣同我咁樣講嘢咧，我話我冇辦法同你傾落去噶啦。我好記得我想講呢句，我冇辦法同你傾落去噶啦。咁之後咧，佢就繼續好似想用呢個通咧，繼續去扮我。咁我話對唔住啦，阿 Donald， 我而家要收線噶啦。佢仲未回復正常嘅喎，你明啊？好啦，咁我就冇辦法聽落去啦，我就熄個線。咁我就望住個電話，咩事啊？嗱，你明唔明嗰個情況啊？咩料啊？我無端端我自己嘅節目俾人 cut 咗，我諗住打俾一個我喺商台裏邊認為係朋友嘅人。當我第一句講完，佢會突然間發爛渣咁鬧我。好啦。当然啦，如果你俾我再冷静去谂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即系你知噶，你明唔明啊？如果你唔知嘅，你唔会咁嘅反应噶，你明唔明啊？好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好冷静咁，就继续听我嘅收音机。咁突然间咧，咁阿 Donald 咧就 WhatsApp 我啦，佢话我觉得我要再同你倾下咯，咁啊留咗啲咁嘅说话啦吓，咁我心谂。傾乜嘢啫？喂，我拎起我原本想同你講嘢，你不斷咁樣用一個咁嘅通去扮我，好啦，咁我就冇理佢啦嚇。之後咧， 喂，小可喎、 啊， 你冇使用到你啲雲海戰術咩？ 唔係啊，因為我唔知道，因為我唔知道發生乜事啊。好啦，咁咧佢就再留咗一句就話：既然你唔覆我，我都冇辦法㗎。咁佢咁樣講啊，咁我心諗我覆乜嘢啫？我真心打俾你，我俾你扮，我都唔知道发生乜事，系咪？好啦，咁咧就一路我就听啦，好啦，听到咧嗰啲波，嗰啲歌，我唔知道播咗几多首，我唔记得六首定五首啦吓。咁咧就去到唔知四十几分咧，定五十分到咧，咁突然间咧就好突兀地，突然间我同你就讲翻嘢啦。之后咧就突然间咧就就邀请阿陈子俊入嚟去倾偈啦，咁类似嘅嘢啦。咁我当时就一路听，我就心谂唔好理住啦，我听晒成个节目先，我想知道究竟仲有冇嘢俾人 cut 咗。好啦，咁啊庆幸嘅就起码喺陈子俊嘅访问里边咧，如果以我理解咧，就应该都冇嘢特别系俾人 cut 咗嘅。我都希望我。記得係啦，因為有時候可能 cut 咗我唔記得啦，應該冇嘅。咁啊完咗之後咧，我仲記得3:03，我聽埋首歌，播埋新聞，我就 WhatsApp 咗阿 Wiley，我親自 WhatsApp 佢，我話：我對於今晚咁嘅事都發生到咧，我話我深表遺憾。我都好 mire 噶啦，講真係嘛？好啦，我就 send 完，佢收到嘅。 即是两个 tick 嘅。 两个 tick 嘅、啊。好啦我等。哦你都系唔复。咁唔复我冇办法㗎係咪我都要体谅你有老婆仔女、老婆仲大肚添係咪我冇理由逼你复我㗎係咪好啦算啦。咁我唔复啦。即我唔逼啦。咁佢唔复啦。好啦算啦。咁我一路呢觉得成件事呢迷团一样。好啦。咁呢到睡觉啦係咪到第二招啦。到第二招就你俾你啲神父啊，系嘛， 系， 咁就话俾你哋听啦。 收完啲神父啊，同修生话俾我听。 佢点讲噶？我想知下喎。 喂，你琴日嗰集做咩系咁播歌嘅？我唔系嘛。 之后就罗国辉神父就叫你上台讲啦，系嘛？佢点解罗国辉又会知咧？ 唔系因为即系一来佢又系侧边啲人话俾佢听嘅，同埋佢即系间唔中会有人话俾佢听我哋讲嗰啲乜嘢啊，成啊咁样嘅。於是乎就是那天跟你了解了整件事之后星期日直接在教堂讲道理的时候直接叫我出来做正道就 讲回他被人 cut 了什么了是不是 我就没有讲件事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未真的公开周围跟人讲 明白 我跟你都是没有是、就是、 我在个 Facebook 我就留了言的了 但是未是 po 了整件事出来的 未的但是我就在 Facebook 上即系似是顾物来嗰个 Facebook， 我就讲到明，我话对于今日嘅事件咁样出现咧，我系强烈谴责商台高层嘅，因为我已经知道系 Wiley 剪嘅啦嘛，咁啊即系话唔系低层人士去剪，系阿 Wiley 决定听完， 系， 仲要系早我哋好 下傻， 仲要系早我哋好多个钟头之前听完，决定剪完， 系， 我所理解嘅系七个钟头之前知噶啦，吓，剪完唔通知我哋，剪咗之后唔通知我哋，播出街先唔话俾我哋听。咁好啦，咁好啦，你 我嗰 part 就纯粹，只不过咧，我系即系喺个弥撒入边嗱，你知喺弥撒入边。 揸咪讲嘢咧，就系、是、代表咗系信你嘅其中一部分嚟噶、嗯。即系如果唔系，唔需要喺弥撒当中去讲噶。咁神父叫我讲嘅就系，因为当其实啱啱六四完咗呢、這个事实啦。 明白。 咁亦都系啱今上咧对上一个六四咧，香港咧嘅新闻自由方面咧系比较又系 钳制啦， 系啦。咁亦都因为咁缘故，所以先叫我讲嘅。咁我就话。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咧，实际喺香港系有被钳制嘅，系有被封杀嘅，系有被阻碍嘅。 啱啱先发生啊嘛！ 亦都喺你哋而家每一个人嘅眼前，呢个人讲紧嘅口中， 系啦， 发生咗。 冇错啦， 我话只能够讲到咁，请为香港嘅传媒祈祷。 唉，真系，我就冇咁好死会为传媒祈祷嘅吓。咁咧。我想讲返少少时间啊，因为呢后来嘅新闻稿里面呢商台坚持係冇咗13分钟啦、啊、我就话坚持係20分钟，因为其实 1.23 分已经被人 cut 咗啦嘛，佢、啊、就计新闻之后被人 cut 啦嘛，哇、啊啊、真係出奇啦，真係。我就计我记得我被人 cut 开始计，佢就计新闻之后开始计、啊、你话真係系咪真係好靓呢，大家做嘢唔同方式唔紧要，即係各自表述啦，一个被 cut 各自表述。 唔紧要嘅，始终都系嗰句啲数、啊、字系唔系最重要嘅。 数字唔最重要、啊、都但系都系嗰句，一个被 cut 各自表述，我都唔紧要。你点讲冇所谓啦，好啦，但咧我要继续讲个流程啊，好啦，因为嗰阵时咧我都觉得，我仲未觉得我要同阿 Donald 反面嘅、嗯、我就系觉得我都唔知道发生乜事，点解我个节目突然间会咁样俾人处理，处理完仲要突然间 Donald 喺个电话度咁样孖叉我，孖叉、嗯、完我之后又冇 feedback， 好啦，咁、嗯、咧。 因为我听到你咁样同我讲就咧，你系我冇记错咧，应该都系第二日晏昼你就同我开始讲翻你头先嘅内容嘅。 你应该系系啊，你应该系完咗 service 之后啦，系啦。咁咧我就去到嘅第二日，即系星期日嘅，我唔记得系十二点几定一点到啦吓，就终于咧就等到阿 Wiley 咧留咗个 WhatsApp 俾我， 系 吓，佢咁讲嘅，佢话唔知。嗱，我唔记得 exactly 嗰句啊，大概系嗰句啦，因为嗰啲说话喺另外一个电话个 WhatsApp，、嗯、大概系咁话。对于呢次事件嘅处理定乜乜乜类似咁嘢啦，大家都深表遗憾，类似咁嘅嘢嘅吓。咁我心谂吓咩啊？你咁样讲完， 即系又唔系 道歉，唔系成噶， 而且好似唔系你话都是咁样。 唔系个 point 系。佢仲要係覺得，因為我喺個 Facebook 度鬧高層唔啱啊嘛，佢、嗯、好似仲講到就係話，我冇怪你，你鬧人啦、嗯，但係我又唔覺得你講得啱啊、嗯，我亦都唔覺得我做錯，即係類似咁嘅咁嘅一句説話咁樣。咁當時我就望住好嘢喎、啊，我半夜 watch 咗你，之後咧我就打俾阿 Jerman， 我就打咗俾阿 Donald， 其實你又一定知道曬成個 picture 發生緊乜事啦，我又發緊火，節目俾人 cut 咗，好啦。即系你留句咁嘅 WhatsApp， 你连电话都唔肯打俾我、 嗯， 你明唔明啊？吓、嗯，你个同一个电话嚟噶嘛，大佬啊，我开住噶啦嘛，我唔系用 Nokia 年代噶啦、啊， 即系你都系两个 tick 噶啦， 系啦，两个 tick 之后我一路摸住，一路攞住，一路攞住，一路攞住，好啦，我就觉得我、啊、你连电话都一路都唔肯打俾我，吓、 嗯， 咁、啊、即系你觉得成件事应该个问题唔喺你度啦、嗯，即系你觉得系喺我度啦，系嘛？好啦，咁我就觉得我坐喺度都唔系办法，于是嗰日咧，我就走咗去元朗嘅。嗰日下昼，我就谂住帮手寻人嘅，因为有啲元朗失踪分子，即系失踪人士有啲情况咧。咁我谂住，我都想 release 下我啲情绪，我就不如做啲比较有意义啲嘅嘢啦。咁我就走咗去元朗度揾人，嗯、即系帮手周街去揾人，揾咗个失踪阿伯，到而家都未揾到啊。其实吓，拆开少少啦，因为警方有冇帮手揾过，我都好怀疑、嗯、因为我曾经打过去某个政府部门，警方嘅政府部门，我问佢点样揾呢个阿叔，佢仲孖叉翻我转头，佢话我哋警方做嘢关你咩事、 嗯、 真系咁答我啊、 嗯、因为新界嗰边咧，好少接触阿陈生嘅， 唔紧要， 以后多啲联络咯。 唔系我慢慢嚟吓，呢、啊這个部门又唔会消失嘅，系嘛？警务处大有人在，系嘛？饮啖水先。佢仲问我：你系咪报警嗰位啊？跟住如果唔系嘅话，关你咩事啊？我唔会透露任何嘢俾你听嘅。咁、啊， 嗯， 新界失踪人口组真系组组你 啊，同个组织系无关嘅。OK， 真系。继续 系啦，咁咧就喺揾到夜晚九点几啊，好似吓，咁我就坐咗喺元朗嘅公园啦。咁我就突然间觉得。如果成件事是这样 運作落去咧？第一，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已經好多嘢都違背咗啦。第一就係話，我認知嘅言論自由唔係咁嘅。 嗯， 我認知嘅新聞自由又唔係咁嘅。 嗯， 我認知嘅電台關係， 嗯， 都唔係咁嘅。 嗯， 而最恐怖嘅地方就係我認知嘅朋友關係都唔係咁嘅。 嗯， 個問題就係我面對咗兩個人啊嘛，一個就係 Donald。因为就是 Wiley， 嗯， 我两个当你朋友，即系你当我狗，即系真系好，即系嗰下个感觉系好好 feel back 嘅，即系觉得 被人奚落， 系啊， 遗弃啊， 系啦，即系好似仲要讲到就系 强奸完之后冇人理翻啊， 或者仲要系讲紧就系话，好似觉得成件事系我错咁，而家你明唔明啊？好啦，咁咧，但系因为星期一原本夜晚咧，我就约咗阿 Donald 同埋阿 Jim 咧，就要倾关于十一月。嘅一个 show， 本来个 show 嘅个内容大浪，乜都未倾，谂住倾个大浪啫。咁我就坐喺个公园度，我就 WhatsApp 阿 Donald， 我话听日嘅开会咧，我谂系时间暂时唔好倾住啦。 嗯， 我就留咗句冇情绪嘅一句嘢嚟嘅。好啦，过咗一阵，佢又喺个 WhatsApp 度反击我。 嗯， 佢话我大概内容啦吓，唔系 exactly 用语。他就話啦，鬼知你喺度嬲乜啊？仲喺度嬲嬲乜嘢啊？即係呢啲語氣啊，即係呢啲嘅字眼啊，佢嬲乜嘢啊？全世界都唔知道你嬲乜嘢啊？唔該你直接揾阿 Wiley 啦。成個 WhatsApp 又不斷喺度鬧我。 嗯， 咁我一路望住 WhatsApp， 哇！即係而家係擺到明，而家係話我有問題咯，你明唔明啊？嚇！好啦，咁我就留咗一句，我好清楚，我记得我讲咩，我话我好嘢，我而家讲嘢成个老细格，你明唔明啊？ 嗯， 因为阿 Donald 喺两年几前佢升个职啊嘛，吓，佢升咗做副创作总监啊嘛，吓，佢而家系商台高层嚟噶，吓，咁我就留咗呢句嘢，因为我真系觉得，如果我当你系朋友，你当我系朋友，你真系唔会咁样同我讲嘢嘅，你真系好似老细格咁同我讲嘢，咁我就留咗呢句，我话你真系好似老细咁同我讲嘢。之后突然间咧，佢就话啦，我冇系老细格，我冇当你老，冇当你系下属嗰啲类似咁嘅说话啦。咁我话，咁我亦都系话，我冇办法再倾落去啦。 嗯， 都系嗰句啦吓。即係如果你要打電話俾我嘅，你可以打到嘅。如果 Wiley 要打到電話俾我嘅，你可以打到嘅。我就坐咗喺個元朗的公園， 嗯， 一個孤獨的老人，就喺度等啊等，冇啊冇人覆我。好啦，咁我就都啱嘅啦。我心諗星期一都唔可以再傾嘅啦，傾乜鬼啫？因為大是大非嘅事我都未搞清楚，我同你傾合作。好啦，咁到嗰晚咧，我就再翻咗屋企瞓完覺。到第二朝，我都係喺個屋企度等，有冇人打電話俾我啦？ 嗯， 好啦，嗰阵时咧，其实话俾你听，由星期六晚去到星期一咧，其实有好多其他人打电话俾我， 嗯， 包括咩人呢？我其实之前讲漏咗少少就系，我俾人 cut 紧节目嘅时候咧，新城有主持打俾我，系， 嗯， 听紧 live 打俾我，佢，嗯，问我做咩事啊，云海，做咩事个节目会突然间俾人 cut 咗内容？我系啊，我都唔知道， 嗯， 嗰阵时我仲未打俾张文嘅， 嗯， 有其他。做緊 now 嘅主持打俾我，几好人哋听緊 live， 嗯， 啊，我哋嘅主持 partner 早又唔听 live 啊， 我完全喺心入面已经系骑紧肚嚟，我运紧工啊， 你信法轮功嘅咩？运紧工 ，OK， 哦，咁啊又打俾我。咁好啦，之後好多人打俾我係咩咧？喺傳媒嘅人打俾我，想知發生乜事，因為佢哋想做身份啊嘛嚇，蘋果又打啦嚇，明報又打啦，有啲其他又打啦。其實原則上我全部都冇做訪問嘅，因為我亦都冇去喺記者面前。 你唔早啲話俾我聽嗰陣時，你知唔知啊？ 做咩？ 我真係星期日，我係星期日，我羅神父同我講之前，嗯，我又係收到啲 電話啊嘛。 我完全我又唔知乜。 唔係啊，我特登唔覆佢哋噶。因为点解咧？我唔想咧，嗱，好坦白讲啊，如果我要借呢件事煲大佢咧，好容易嘅吓， 绝对系 好容易。好啦， 唔单止你，就算连我都容易啊。 系啦，但系咧，我系冇谂过要咁做 吓。 点解咧？我尊重几样嘢啫。第一就系话，我唔想借用一件事去煲自己嘅身份地位吓， 嗯。 我唔系呢啲咁人嚟嘅吓，我亦都好明点样玩，但系我唔玩。 嗯， 我唔系呢种性格， 亦都冇必要啦。 我亦都唔系呢种性格嘅，即系我。我要即有人咁做，我唔评语 ，OK， 但系我唔会嘅。好啦，所以我全部嘅 我 访问我推晒。 我问佢哋，我话阿云海有冇讲过 即係其他爺咁話，誒、哎、暫時仲未， 一句我都冇回。 咁我話，我話咁你問我做咩，我都唔會有嘢講。 係啊，唔係我一句都唔回。第一就係話，我想唔想借題發揮、啊、第二就係、是、即係我都係嗰句啦。如果你作為傳媒，你認為有問題嘅，你咪報咯，係嘛？ 咪同埋或者你幫手去查咯。 係啦，冇錯啦、啊。而你要去運用啲人去。大家講大家是非，而去煲大嘅，咁我就覺得我唔會嘅、 嗯， 我亦都唔想被人利用啦。第三就係、是、我覺得咧，我亦都要尊重商台，真心嘅。我覺得如果你喺嗰一刻，坦白講啊，我借蘋果嘅名義，借一周刊嘅名義，借明報嘅名義玩死商台，好容易嘅啫、 嗯。 但我冇咁做，亦都唔諗住咁做，就因為我都覺得商台係我尊重嘅機構，亦都我有大量嘅朋友喺商台、 嗯。 第二，我亦都有大量嘅朋友係做過商台。咁我唔覺得我要喺一件咁嘅事上面我要玩人哋嘅、 嗯， 或者我要一足高特扮死一船人嘅，我都唔想。咁於是乎，我全部傳媒都推嘅。其實對於好多傳媒記者嚟講，佢當然佢哋唔 like 啦、 嗯， 因為佢覺得喂有咁嘅好機會俾你做人，或者做呢件事做大佢，你可以出名可以點，你唔做，咁我當然我心諗。哇！咁你太唔認識雲海啦， 即係咪同埋我哋太清楚個遊戲玩緊咩啦？ 係啊，即係我同你做傳媒做咗咁多年， 係、 啊、 啦， 太了解點玩啦、 啊。即係你一電話係嚟，一講你係邊間，係、 哎、啊，唔係仲有一啲係咩咧？我識嘅，喺其他傳媒度做緊嘅，用一種 personal 嘅名義上嚟。叫我把口講、 啊， 我都唔講，我都話啦，我所有訪問都推噶啦，我所有都唔講。你要睇睇個 Facebook 講乜啦，我講曬噶啦。OK， 好啦。 其實連商台內部有啲即係你都知道，我有幾個部門我都有朋友。 我明啊，新聞部都有啦， 即係佢哋都問㗎。 發生乜事啊嘛，係啦，所以唔係都係嗰句啊。我好認真同大家所有聽眾講，我同阿祖喺呢件事上面咧，我哋徹底對得住商台。 我係。乜都得啊！ 乜都得， 光脱脱， 光脱脱，真系乜都得。我哋完全对得住商台， 一句诋毁嘅说话， 一句诋毁嘅说话都冇，真系 呢个真嘅。 我哋私底下都冇，即系我私底下同传媒讲都冇。所以如果商台觉得呢件事系我哋玩嘢咧、 嗯， 我又觉得咧，睇下嗰啲人点样谂嘢啦。好啦，咁去到成个中午，我推晒所有嘅访问噶啦、 嗯， 到去到下昼，我好记得嘅，去到下昼三点几，咁我心谂，好啦，我去到下昼三点几，阿 Wiley。同阿 Donald 都唔主動打電話嚟啦，你明唔明啊？因為我哋攞我電話，我連我房嗰個私人電話佢都有。 即係大家要明白咧，雲海咧要報住個電話咧，係的而且確係真係報打。 係啊，真係報噶啦，我真係坐喺度噶啦。好啦，咁唔打好啦，唔緊要啦。咁我去到三點幾，咁我就話好啦，我同自己講，咁我點都要自己主動打個電話俾阿 Wiley 噶啦，因為 唔想。纠缠喺一个空间，唔前唔后， 唔 知点。 我都唔系，我真系当时心谂，我好想知佢谂紧乜。 嗯， 因为佢剪我嘅嘢噶嘛，系嘛，我都好想知佢谂紧乜。 嗯， 好啦，我哋而家录过几多分钟？ 系差唔多都要休息下，饮啖。 休息下噶嘛，好。咁一阵咧，话俾大家听，即系我同阿 Wiley 讲啲咩之后嗰晚，嗰、 啊、 晚同阿 Donald 嘅说话 先 系 最热气肉。 但系咧，今日咧，阿 Hey Yo 呢首歌即系气肉，气肉。呢首歌咧， 播薛卡燕， 点解？ 嘿哟嘿哟嘿呀嘿哟嘿哟嘿， 好难啊！嗱咧，我咧就想点呢首歌咧，俾阿 Donald 听嘅。呢首歌咧，我听完嘅时候，你唔好揿住吓，第六首。咁咧，我当时咧，觉得呢首歌咧，不但止形容我做咗魔星岭四年啦吓，里边一啲嘅经验啦，而呢首歌咧，我真系全心全意。点俾呢位我曾经当佢十年老友嘅一位 DJ 听，请收。 员工洗手间，唔能系上。 慷慨，你唔屈埋个三尾四尾红猫安胎。讲爱个 bonus， 讲 my fucking stupid， 中意 fucking 屎忽，仲有好多 fucking 机噶，咪戆鸠当有趣 ，OK 啦 OK 啦，你失禁就要去 ，OK 啦 OK 啦，收耳，咪拎咁多点啊，等屎我咪闭埋一耳边歇下。Fucking chaos， 出咗 morning letter， 系我唔理识扎，就算向来都唔 fair， 未了解 respect， 又咪讲尊重啦，我使捻拍你马屁去拎你张猪肉卡，零八我讲 respect， 零九屌你废狗屎，执鸠我口水尾使尊重摆狗屎，屌你啊屌你！ 点首歌俾你听，我咪当泡沫咯。